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天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 Fresh Radio。 哇哦，鸡那点说今天起得好早啊。 对啊，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在花椒直播，叫做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叫做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也可以看到我们。啊，我看到好像袁已经来了是吧？ 对，还有金刚。金刚说，早上好主持人兄弟姐妹。哎，感觉有四个主持人。哦，兄弟姐们儿是这意思吗？就是你兄弟，我是姐们儿。说我又来了，快乐每一天，早上好。还有袁也来了，说早上好。 早上好， 开心。大家今天来的好早啊，周日为什么起那么早啊？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我们俩是不上班是不可能起的。 但因为上班已经起了一年了，快。 对。所以说，如果现在今天是工休息日嘛，如果不用工作的话，还能早起的人，真的应该就是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 对，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是那个帖子，我就是无意之间想着说，还是一定要点开来一下。 什么呢？ 那个帖子的名字叫做“年纪大了才明白这九件事真的是真的”。 哪九件？ 就是其中有一件就是早睡早起才是最好的习惯。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基因那点事儿来了，说山山水水早，基因那点事儿早。我觉得基因那点事儿应该是非常非常早起的类型吧。 对， 应该生活很健康很规律。OK， 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可能出了一点点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大家不要着急。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其实实际上也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了。 什么时候没带来过？对不对？金刚说了，说怎么下了，我们又上了，上了。刚才如果大家这个 稍微的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我们的头像可能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嗯， 现在头像就是珊珊和水水本人了呢。不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导播老师特别负责任，他说还是给你俩换成你俩的头像吧。 嗯， 毕竟有很多人是冲着我们俩才进来的嘛。 OK， 是是是是，嗯，把话说这么满，我也是没法接。第一条 是吧，嗯， 第一条，我最近其实特别喜欢关注一些就是民生的新闻，嗯，因为我发现就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知道吧？ 懂。 然后呢，我 还以为你说某个银行呢，我心里想。 没有 了，这是跟朋友植入吗？ 不是啦， 民生新闻 OK， 笑什么呢？ 有可能明年可以， 加油加油， 加 油。 然后呢，是讲的是在这个南京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呢，他是跳入了这个百家湖准备轻生，嗯，就是。准备自杀啊，然后呢，他跳下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发现啊，这个湖呢没有那么深， 嗯， 然后呢掉下去了以后呢，他发现这个水实在是有点太冷了， 哦， 然后呢他站起来以后发现水淹到他的胸口。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营救他，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他发现他自己根本淹不死，因为那个湖太浅了 啊，就跟未名湖是一个意思是吧？ 未名湖浅吗？ 好像不是说未名湖也挺浅的吗？然后那个有一些人跳下去，然后发现可能腿只到大水只到大腿之类的，这种，嗯， 但不是说那个人就是跳未名湖死的吗？那个叫什么？ 是人都沉在水底是吗？ 对， 嗯， 是的吧？ 我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写人间词话的那个王国维。 王国维不是， 不是吗？ 王国维是在颐和园还是哪儿？一个叫什么类似什么轩陈塘，然后 不是未名湖， 绝对不是未名湖。 Okay， 他是清华的，他跑到北大来跳湖干啥？ 他愿意。 他在颐和园附近。 哦，是吗？ 嗯嗯。 OK， 嗯，然后这个男子就被打捞上了。 基于那点事儿，都是清华的。 基于那点事儿。你知道王国维是在哪儿跳的湖吗？ 好了，还是为这个，我觉得王国维先生，跳湖自杀这件事情，大多数人还是想起来挺心痛的，对吧？有一种那个知识分子实在是抗争不过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了的感觉。 嗯，但你不觉得就是真的特别厉害，或者是那种天才型的人很容易自杀吗？ 孩子。 嗯 嗯， 就大家团都在走这条路。 水水，你稍微把握一下方向哈，因为我这个人呢，可能有时候走得有点歪，你知道吧？ 没 关系。周日的一早上呢，聊自杀这件事情，我有点害怕，现在不好意思，我可能接不下去。 好，我要把它转过来。 好的。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李师傅和冯师傅是负责什么呢？是负责百家湖湖面清洁的保洁员。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听到了陶先生的呼救声，我就纳闷了。你自己跳湖轻生，你还呼救，呼救完了以后 跳下去后悔了吗？ 对，然后发现水特别冷， 嗯， 然后这两个师傅呢，就用竹竿就把他给捞上来了，然后捞上来以后呢，他就向众人介绍，就是说自己遇到了生活上的一点问题啊，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闹剧， 嗯， 所以也是在星期天的早上给大家分享这个闹剧，嗯。告诉大家，如果您要轻生呢，要挑深一点的湖，好吧？ 好。 然后另外一个消息呢，也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闹剧啊，就是在一个小区，嗯，是在这个16楼的一家住户呢， 嗯， 是抛下了一个没有灭掉的烟头， 嗯， 然后这个烟头呢，瞬间就是在底下就是点燃了易燃的物质， 哦，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7楼， 嗯， 就有7层楼都被烧掉了。 天哪！ 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是发生在这个吉安市的一个地方。 嗯，我觉得这事儿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首先我们要倡导大家不要吸烟嘛。可是其实我知道吸烟这件事情是个人的一些爱好，你让他戒烟的确很难， 嗯， 我们不强求所有的人都不吸烟了，对吧， 嗯， 然后但是如果吸烟的话，尤其是在户外，千万把烟头熄灭。 嗯， 嗯， 我觉得水水的习惯是还挺好的，你还是偶尔会抽一根的，但是我每次都看到你拿那个脚丫子，你把它踩到很灭很灭很灭，就像在踩小人一样。对不对？再点都点不着。 对，嗯，就是让他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生出火光来， 嗯， 把他扼杀在永远永远的那个尺度上。 因为有的人会随手扔在地上，这事儿可能他可能引起火灾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嗯， 但是扔在地上是一件特别不好的行为吗？是吧？有的人呢，如果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在景区里面，那千万就可就别扔了， 嗯， 因为有这个花草树木嘛。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好像是扔在垃圾桶的， 嗯， 尤其是居民楼楼下的那个垃圾桶，然后它可能就是连着地下车库，然后再连着居民的住户，所以说如果扔在那个垃圾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易燃的物质，比如说卫生纸啊。嗯，然后一些其他的生活的垃圾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火灾的隐患的。 对，但这条新闻其实除了关于烟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高空坠物。 嗯， 就是您家如果是比如说住在九楼，然后十二楼、十五楼，就越高的地方，其实您扔下一个质量非常非常轻，就很轻的东西，因为就重力加速度的关系，它会变得非常非常重。 嗯， 就是如果你随便扔一颗小钉子， 嗯， 就从你家扔下去，如果你家住在十楼的话，这个钉子就足以砸死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从你们家的窗户扔东西下楼。 对， 特别是比如说牛奶盒呀，或者说你吃完的一些，就比如说硬的一些包装盒什么的，你扔下去是有可能真的砸伤或者是砸死人的。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儿就去这样做，然后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是低级错误。 对 对，没有必要，对吧？ 就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嘛，因为人生当中难免有几次你就犯低级错误的时候。 是的是的， 好不好？ 要不断的提醒你们， 就是一定要变得绅士一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犯低级错误。一首 Robin Williams Go Gentle 送给大家。 微笑，那要教给大家一个韩语小课堂啊。如果有一个用、啊、一个人用韩语跟你说 kimchi 是什么 意思？好吃啊。 不是啦，我上次说过好吃是那个什么马西索哟。 啊，马西索哟。 嗯，然后如果是有人跟你说 kimchi 是什么？ 漂亮。 就是这个是在韩国你必须要会的一个东西 啊、 嗯， 不好意思 kimchi 就是泡菜。 好的， 嗯， 跟好吃差不多意思、 就是、反正就泡菜嘛 kimchi 然后呢、 okay. 现在有一个公司的这个叫做秘密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嗯、正在发明一种水果味的泡菜 啊、 所以你会、哦、你会对就比如说水果味的泡菜有兴趣吗？ 听听到底是怎么做的。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喜欢经典食物的味道，但是不排除一些个别的例外、 嗯、OK、嗯、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吃过的更多的是白菜的泡菜等等啊。我看到好像是谁来到直播间了，老来、 哦、老来一场空，他说主播好漂亮啊。 嗯，我是挺漂亮的了。 对对，你是挺漂亮的。嗯、他说要送花，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送花花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我们俩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但昨天好像就有人要花花，是吧？ 对， 嗯、哦。 然后为了就是让我们送花花，大家的嘴可甜了。 对，还有花椒用户11132。 嗯， 20925也来了。 嗯， 哦、还有 零二加四哥，以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观众叫零二啊？ 没有啊， 好像没有吗？ 哪个零？ 就是那个 岳灵山的岭吗？ 不是，王字旁那个岭。 哦，好像有， 有吧？ 好像有。 他四哥来了，欢迎欢迎他四哥。嗯，然后这个我回到这个新闻啊，然后这个实验室呢、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水果味的这个就是泡菜的这个实验。 嗯， 然后呢，他们先是做出了一款甜瓜味的，就是这个叫做 Sweet Spark。 嗯， 他们在之前做过这样的一款就是泡菜， 嗯， 然后是获得了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肯定。 嗯， 于是呢，他们就觉得说这条路哎，搞不好可以走。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尝试，尤其是新鲜水果，比如说比起其他的包装食品和其他日用品来说，它和就是人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嗯、 而且商业化的这个程度也会更高嘛、 嗯、 于是做了这样一种结合以后，这个公司呢就开始做泡菜。然后这个泡菜它是这么解释的，当一块水果或蔬菜看起来很古怪一开始，你懂的，人们确实会想尽办法尝一尝，如果我们商店里放置演示，顾客喜欢，然后他们就可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嗯、 因为你的孩子会告诉你，妈妈给我买我喜欢的那种黄色西瓜。 嗯，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泡菜就是新鲜水果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味道打在一种就是泡菜上面、 嗯、 然后让你吃到的就是这种类似于高分子食物吧。 明白了、嗯、哦。 但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这种高分子食物的感觉、 嗯、 就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吃某些东西，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味道和你预想的那个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你吃到一个黄瓜是咸的， 嗯， 然后也没有黄瓜味儿， 或者是吃到火锅是甜的。 对， 嗯，我也不行。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香港参加那个Art Basel的时候，然后参加过他们 Art Basel 是展吗、 就是、对，就是一个艺术博览会。 嗯， 然后去参加过他们一个特别特别高端的一个，就类似于那种什么 after party。 上流水哥 ，连续鼓掌十分钟，好不好？ Party 呀呀。What party day? 对，然后他那个 party 的那个就是那个举办的那个地方，就是我告诉你说我连续走路过了三次都没有找到门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 party 的主题叫做 sweet and salt， 类似， 嗯、 就是他所有看起来 甜的盐。 就是 sweet and salt， 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它所有看起来是甜的东西全部是咸的 啊、 然后所有看起来是咸的东西全部是甜的、比如说 会玩水哥 就比如说你吃一块小蛋糕咸的， 嗯、 然后你看到它是那个一个虾， 嗯， 甜的， 嗯 嗯，就是 这事儿真的很考验脑子哎，就是你得去想一想，判断一下这个有可能是甜的还是咸的，嗯，得反着来一下。 你知道人的脑子和这个就是眼睛是相互配合的，有的时候如果你的、你的眼睛和你的脑子就是比如说你的五官和你的脑子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嗯， 你是会发生一些就是生理反应的， 对，会有那个纠结的感觉在别扭。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年我去 BBC 就是访、就是采 访谈访问 高干， 国际水。 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录音室，就是他们用那个物理的方法，就是造出了一个，就是你在那个，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你喊声音，然后录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你是从30米以外的洞穴喊出来的一样。然后我们在那个房间大概就待了10多分钟吧， 好玩吗？ 然后出来的时候整个耳朵就崩溃了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然后那个就 BBC 那边的解释就说因为你的眼睛和你的耳朵听到的东西太不一样了，所以就会让你的大脑非常的 confuse。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闭上眼睛是 OK 的， 是 OK 的。 对，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山谷。 对，但是那个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你看到这么小的房间里也能造出这样的回声吗？ 这不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一点吗？包括其实再给你举一个小的例子，大家会做那种测试嘛，给你一张图片，上面有一些字，红黄蓝绿，只不过红那个字儿是用黄色写的，蓝那个字儿是用绿色写的，都是跟它本来那个汉字不一样的一个颜色的字体，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让你判断说这个你没有得老年痴呆，然后唯一的证明就是能把这一串字读对了。 OK， 这个金刚在说采花大道活动能送花，但大家能告诉我们怎么送吗？ 我知道了， 怎么送？ 应该是登录就是咱们的账号活力酒吧的账号，或许可以送。 OK，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送大家的。 咱俩登录的都是自己的号，我们只是进去看。我们虽然是主播本人， 我们没有权限呢。 我们俩送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我们导播老师帮忙研究一下。你觉得呢？杨仔，杨仔，你用那个账号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送花花好吗？ 最近大家都特别特别辛苦，而且特别勤奋，而且特别就是嘴特别甜。我们给大家送点花花吧。 对，如果大家现在开始夸赞主播，然后 我觉得这样吧，就大家想一个词儿，就是能让主播两个人都满意， 好一个形容词， 像什么漂亮啊，或者是像什么美丽啊， 听起来就是形容水水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被夸的太多了，我觉得就是有点麻木了。 你把话说这么满，我也是没法接。 然后一会儿就出现了一个字儿，满， 一个字儿，厚颜无耻。 OK， 好吧，大家想一个词儿，然后呢，我和珊珊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搞定，好吧？我们如果搞不定的话，我们就让杨仔搞定。 好的，杨仔就是，如果有老朋友可能会记得，杨仔是杨仔就爱酸辣土豆丝，但是我就记得这个名字的人，应该就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就超级老朋友了。 对， OK， 下一个消息，故宫博物院和梵蒂冈博物馆将会交换40件艺术藏品，然后以增加两国的关系啊。那已经是得到了梵蒂冈博物馆的这个确定啊。梵蒂冈博物馆呢是位于西斯廷教堂，然后呢它收藏了许多的艺术珍品。那从明年3月开始，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梵蒂冈的 Anima Mundi 展馆将同期举行这样的交换展览。所以说洋气我故宫， 特别洋气， 马上又要明年3月，我们又可以来到看到来自梵蒂冈的这样 的 博物馆的藏品。 我觉得这一两年好像故宫真的做的是挺好的，对吧？ 对啊， 可以经常关注一下故宫做的展览啊，包括一些活动。在北京的朋友呢，或者在北京周边的朋友，偶尔来北京玩耍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 对，而且我们其实不用不要太管其他的方面啊，就是单从艺术的这个交流的感觉上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故宫真的是洋气了。明年3月份就可以看到来自于梵蒂冈那边的展览了。好吧，然后最后一个消息呢，就是要调查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听到的你觉得最客套的一句话是什么。 改天一起吃饭， 这句话真的超级客套， 超级客套。改天一起吃饭就是再见，而且有可能再也不见了，对不对？我看到大家，其实我在跟咱们互动，说让夸一下主播，结果大家非常非常的敷衍哈。小宋同学，还有0989号同学，都是发的两个玫瑰。还有金刚同学倒是认真夸了夸，可是好像只有时间发半句。 OK。 大美女可爱逗号，帅哥逗号，然后没了，没说完，反正。 嗯 ，OK， 我看到好多人分享了我们的 节目，是的、 最近真的是，哎，让我觉得大家在直播间好热闹啊，而且大家都要偷偷的分享，嗯，感谢迷这个记迷叉叉叉，分享了主播。然后感谢刚子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妮妮偷偷的分享了主播， 是的， 感谢聊以微平汤，感谢诸行非简西吗？ 哎，如果这么难念的话，你就念简称好不好？ 感谢宋补摊，然后感谢秦一匹，感谢心更，感谢这个 是宋补摊吗？那个字儿我好像不是很 唐， 嗯 ，OK， 是不是？ 我不认识。 躺，流水躺的躺。 哦，可能吧。 是不是？ 我不知道。那字看起来很复杂。 哎，我觉得网友的名字经常都在挑战主播， 有一些难简字，对不对？ 对，嗯，我觉得会有，嗯。所以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客套话，最近是有一个调查，是调查外国人他们觉得中国的这个客套话当中让他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然后排名很靠前的就有这么几句啊。第一句就是哇，你的中文真好。 啊，有的时候是真心的啦。对吧？ 对， 我觉得因为中文这个学习的难度的确很大嘛，然后外国人如果能学得差不多，咱们勉强能听懂，我就会觉得他的中文真的很好，就跟外国人也很经常夸咱们英语很好一样啊，他们也是动不动就开口夸呀，怎么好意思说我们。 好，然后下一句就是喝酒的时候都说你随意。 哦，哎，我看到一个小视频，是两个外国人拍的，就他们模仿中国人喝酒，然后碰杯的时候，一个要比一个低，一个要比一个低，一个要比一个低，然后最后碰到地上。 对，我真实的发生过这件事情。 啊、哦，很正常啊，这件事情啊， 真是很正常， 对不对？但是两个外国小朋友来做这个表演或者这个动作，你会觉得很有趣吧？ OK， 还有一句，在饭局的时候，那个人出去一下，说我马上就回来。 串场呢，朋友多。 还有中国人会在他们特别特别辛苦的时候说一句辛苦了。他们认为这个很客套。 哦，是吗？他们会认为这个客套吗？ 对，然后他们觉得走过最深的路就是中国人的套路。比如说点菜的时候，中国人会说没事随便。 啊， 然后点什么都不行。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客套。 然后反正他们就是觉得中国人要拒绝从来都不会直接拒绝，总是弯弯绕绕的，让他们看不懂。 就是好朋友之间就不会这样啊，比如说咱俩一起点餐，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会直接告诉你我想吃哪两道菜，对不对？要不要待会儿直接再点一个那个川菜，下了节目一起吃啊？ Okay， 小小猪脚皮很好吃哦。 这里是微微一笑，以上就是这个 记得点击关注哦，亲爱的朋友们，看到涛涛一二三，还有静听静看，然后都是这个新到的朋友， 花花的， 我们待会儿就研究给大家发花花的事情哈，然后两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啊，就不会错过喽。 还是涛涛还是突突，说早上好， 对， 好。早上好， 早上好， 微笑一首音乐之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나를봐네앞에있는피셜느껴봐가슴속에마패션눈을떠봐여긴뉴제너레이션이럴까말까애태울것도더이상우린망설일것도없이가는거야이대로 Let's go 하늘저태양처럼때론짜릿하게부는저바람처럼때론부드럽게때론뜨겁게때론차갑게너에게날보여주고싶어 You can move Show you love 세상은우리둘만 내세션마음이닿는곳에릴레이션깊이빠져버린너는어디션네눈빛에내눈빛을맞춰네걸음내내걸음을맞춰둘이가는거야끝까지 Let's go 항상처럼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的很多了，但是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嗯，哎，我在看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吗，水水？ 对， 他是水水，我是珊珊，而且特别逗，你知道吗？这个，我看到一个叫明宇的同学，他说关注了主播，这是我头一次在纯留言板上看到这几个字， 对， 我就去找到底是谁关注了我们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关注咱们的人吧。我觉得关注是一件特别让人觉得温馨的事情。 然后现在好像说不能发花花了， 是吗？ 嗯， 我看到妮妮说静静别求花了，现在发不了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事情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花花的事情。 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一等，然后天涯大早上呢，你来，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带我去远方。明宇关注了主播，吉米关注了主播，还有知足常乐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特别开心。哦，孟加拉进场了，怎么还不说话呢？哼，为什么还不跟珊珊水水打招呼呢？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节目微微一笑。我们节目呢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视频，对吧？啊，你们可能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看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收听收看方式，比如说一，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哈，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并且在那里互动，还可以发图片啊！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美照啊，想跟我们互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分享给主播啦。 没错。那马上要进入下一个时段了，那就是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是的，刚才已经放过片花了。 对啊， 对吧？ 所以要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什么呢？而且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当中会请到的是这个闪闪的一位朋友，是 Amy 叫吴静的一位同学，他有一本书叫做所有开挂的姑娘都曾努力到踉跄，然后是一本之前我也见过这个封面的一本书啊，也是和他聊一聊这个女性创业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怎么去拼的这个问题，我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留下来关注一下他。 好嘞，那接下来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客观的数据哈，那就是幼儿园老师这个专业在全国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到了一个调查，他最后给到的一个客观的数据是什么呢？根据上海的一个报道呢，这个华东师大的100多名幼师毕业生来了200家幼儿园招聘，就报道显示这个上海的幼师缺口是凸显非常的严峻的，总体来说全国的这个幼师缺口达到了300万的这样一个数字，我们也希望这个专业可以有更多的去培养人才的一个趋势和发展的方向。 对的，没有错，希望我们的小孩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的，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周日嘛，对吧，不知道大家周日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可是我看到了有些so sad， 就提醒我的周日活动是上班，对不对？ 而且是大早上上班，但是上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直播间有好多好多人陪伴， 新朋友是吧， 对不对？我觉得最近送花花的这个活动真的是办得特别好。 对，明宇还说了说哈哈哈好开心，竟然读到我了，真的读到我了，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啊，山山水水基本上就虽然留言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会读的， 对的呀， 但现在让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留言有点读不过来了。 所以尽量大家如果就是特别想跟我们表达的话呢，可以发得更真诚一些，只要我们隔着屏幕感受到那种真诚，我们就一定会读的，对吧？ 怎么觉得是在暗示大家夸你呢？ 哎，说实话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事情哈，如果大家都在北京的话，你们可以让我们帮你们传达一些心声，就这种很传统的方式，我们除了做视频直播之外，我们还是传统的广播电台嘛，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在北京的话，你开车把这个频率调整到 FM98.2 或者是 AM927，就可以通过这个车载的 radio 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你真的在北京，然后你在北京你想表白，你跟这个姑娘说明天早上8:30麻烦你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啊，我和水水真的会帮你表白，好不好？ OK， 好，相见恨晚刚刚在这个982的直播间，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我为你背得过 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好好听，所以每次听到相见恨晚这四个字我都很想唱。哎，我要看看下次歌词， 他说 歌词是什么， 最客套话是你很美很帅 啊， 然后他说我不要花儿，哈哈，你要记得我来过就可以了，我当然记得你 来过，当然了。 然后这个韩傲、严嵩以及我们的那个就是点名的同学们，你们都在哪里呢？ 就是呢， 我开始点一波名了啊。然后 Verona 是不是很久没有来了 啊？对，偶尔出现一下。 Verona 要 可以开始点名了，我觉得。 我也是觉得。然后我们的这个达菲在不在？ 不知道。 这些平时都一直都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带你去旅行。昨天他的 冒了个泡，点了个毛走了。 对，我们没有读到啊，不好意思。圣僧，然后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你们都在吗？还有彼得洛夫小狼，然后胡银辉你在吗？ 哎，胡银辉在我们班群里说话呢，还 OK。 哎，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新朋友哈，我笑看人生莫加拉说了说本人签到。新朋友，我们这个有一个特别严苛的规则，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呢，我们的男主持人会喜欢点名，如果大家愿意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你们就举个手，打个一，然后水水呢就会把你们的名字记到他的小本本上，你们如果来的话就会经常点到你们的名字，如果不来的话就会经常催你们来，好不好？ 好， 你干嘛抢我的乳液啊？ 因为我发现你莫名其妙的在直播间开始涂乳液，这件事情很让我接受不了。 因为很干燥啊，对不对？我开始涂乳液，那你干嘛抢我的乳液？OK。 哎，珊珊，你是要往脸上抹吗？准备？ 这本来就是脸上的乳液。 哇， 好，那我们把这个镜头切到你的特写。 不用了。健听健看说，哎呦，我来了两次了。 欢迎。静 你的大白说一二三。哎呦，还有旭日东升、杨哥哥，哇，他们都打了一。我这就炸出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开始有选择性的进行记录了。 对，如果你们愿意被我记录在这个点名的名单里，请打一好吗？ 嗯。 然后旭日东升的这个，你这个一呢，因为在我说之前，所以请你重新打一次。 什么呀？啊，笑看人生孟加拉这个没有办法了，笑看人生本来就经常被点嘛。 Okay, 金刚也算是很老的朋友了，感觉。 很老的朋友。 Black 斯，哇哇哇哇 哇， 加油！你去，我念不过来了。还有爱的薄荷是吧？难难受。 好 啊，菩提， 然后 张小哲， 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是没有花花的哟。我跟你说，这一点很重要，最近， 嗯， 对不对？嗯， 来吧， 你，嗯， 相见恨晚，找到了吗？对不对？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一起啊！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海与不海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感觉好像不太对劲了，对不对？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 然后呢， 却陷在爱的深渊深渊。笑看人生说这个不要花花，只要点名漂亮。金刚说我也不要花花。明宇说你们的名字是 CP 配吗？山山水水，不是，我是真的叫山山， 嗯， 他是真的叫水水啊，巧了，人生的巧合。为什么跟大家唱《相见恨晚》这首歌呢？首先呢，是一向我们的老朋友相见恨晚， 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我的这个点名的这个名单里面，赫然的在最后一个字写，你猜我写了一个什么名字？ 你最后的不知道， 花花。 你们把男主持人都逼疯了好吗？抓紧时间聊了。 Okay, 为什么跟大家唱相见恨晚呢？首先呢，是这个一个向咱们的老朋友相见恨晚之敬，再一个是聊回到刚才本来开了个头的这个消息哈，那就是在重庆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重庆市中心的这个洪崖洞有一个相亲角， 嗯， 每到周末呢都会迎来大批的中老年人。 嗯， 但是周六和周日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了。 什么区别？ 我知道了。 你说。 就是你唱相见恨晚的感觉的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你这其中的一个联系 了。懂不懂我的管，对不对？ 对， 我是不是铺垫的有点长？ 周六的时候是他们的孩子相亲 啊， 然后周天的时候是他们相亲。 鼓掌，鼓掌！智慧水！ 猜对了没有？ 猜对了！啊、周六的时候是去替孩子相亲嘛？就这种相亲模式，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啦。啊、有很多父母直接替孩子相亲，因为孩子也很忙。 嗯。 啊、有的时候你找到了，还得经过这个父母的同意。 嗯。 还不如干脆让父母找一找。嗯、然后关键是周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自己的单身长者去相亲。 嗯。 嗯，这个虽然呢成功率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人潮从未消退过。 嗯， 有的人呢甚至十年来风雨不改，每周末都到此碰碰运气。 我觉得就是周日的一个大 party 吧。 对呀、啊，大 party 呀、啊，很好玩，对不对？ 嗯 啊，这个相亲角呢，其实好像从早上十点，每天这周每次啊，每个周末都会聚集数百名的中老年男女，三五成群的站在江边闲聊、 嗯、 啊。说这个空气当中回荡着非常亲切的重庆话，气氛相当的热络，却也夹杂着一丝尴尬。步道两侧有大妈眼神飘忽的静静站守，似乎等着有心人上前说话，有大叔上下徘徊绕圈打望，寻觅上前搭讪的绝佳机会。这是什么描述？嗯，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去为儿女相亲的父母哈，能自得其乐、嗯，为自己找老伴儿的长者，真的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的好伴侣。 你觉得就是这个相亲最大的问题是啥？周日。 周日的相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到了两个非常非常关，三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灯光太亮，没什么音乐。然后大家好像白天也不怎么喝酒， 又不是你相亲，对不对？ 叔叔阿姨相亲就健康局，好吧？ 好，喝点普洱，加点 健康局啊，站在江边闲聊。 OK， 首音乐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 马上回来哦。 난 애 같다는 걸 다른 남자 눈에 보니 하나부터 열 끝까지 내가 모두 널 갖고 싶은 걸 너만 보면 두근두근 떨려와 여자가 난 좋아 착한 여자가 난 좋아 그게 바로 내 앞에 있는 너 그냥 그 모든 게 좋아 있는 그대로 다 좋아 너만 있으면 바보 같은 나 안녕 하지 말고 나만 바라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嗯、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一个老年的这个相亲角啊、 嗯、 确实是不能以我们的感觉去衡量人家，对不对、嗯、 不能当成大 party 来玩， 可能人家就是整个的这个搭讪的方式都会不一样。 我看到这个有朋友在问江明志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其实是一个跟女生更相关的主题，但是我相信男生也会很关心，对吧？ 所有跟女生相关的主题 男生都很 关 心，是吧？ 对对对， 就是现在有很多创业者嘛，包括女生创业该怎么创业呢，女生创业会不会有特别多的难度呢？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在中国其实它真的是第一个最大的女性创业社区、 嗯、 叫做 Girl Up 的创始人，美女创业工厂的创始人艾米、 嗯、 跟大家聊一聊女生创业的故事啊，包括她写了一本书叫做所有开挂的姑娘都曾努力到亮相，这本新书也是李开复老师还有胡海泉特别推荐的，然后有很多投资人都推荐了，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姑娘的事情啊，有兴趣可以慢点晚点的时候一起来聊。那在之前呢继续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好了，谁说养过宠物吗？ 养过。 养过什么？ 养过猫狗、那个杜鹃鸟。 哇哦。 然后没了。挺单薄的，就整个经历非常非常的不丰富。 大家养过宠物吗？是吧？ 嗯。 问一问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养过一些丰富一些的宠物，猫猫狗狗，这是非常非常亲切的，然后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一种宠物。有没有其他的呢？我看到金刚在汇报自己最近的这个情况，他在批量请假，下周的出行状况已经提前告诉我们了啊。 说我星期二要去我大姨家了，下午从山上去的，星期三看不了你们的直播了，星期三下午能到家，星期四可以看你们的直播了。 OK 啊，也就是说星期三看不了对吧，周二周四都可以。 这样吧，就是你星期二的时候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好吧，因为现在说太早了 我们记不住是吧，这样还保证了你星期二的出勤星二男生说我要花花，我们试图了但是似乎好像发不了，哎对不好意思哦。 感觉大波群众正在去别的房间要花花，这花花是什么呀？ 不知道，就可能会给大家增加等级的那种花花吧。 看一下啊，好， 不知道。 接下来你分享下一条吧，我看一下花花的这个事情。 好的，说起宠物呢，大家都会觉得宠物是一个这个给家庭增加欢乐的物件嘛。而且有很多常用的这个宠物的名单，比如说狗狗、猫猫，是吧？这是水水养过的。再比如说兔子、金鱼、仓鼠，然后各种小鸡，是不是大家都养过呢？但是有一个家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养的宠物其实挺另类的，他是选择了一只狐狸当做宠物。 哦，很厉害。 很厉害吗？是英国的一个母亲，来自英格兰赫特福德郡萨拉特的一位母亲，35岁了，她收养了一只这个被遗弃的狐狸作为家庭的宠物。 OK， 而且是被遗弃的狐狸哦。被大家问起说这个是这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时候，娜特利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们很幸运可以抚养它，但如果你也产生了养狐狸的想法，那请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呢？因为它闻起来味儿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此外它还有这个咬人的习惯。在聊狐狸之前，继续聊狐狸之前，我看到了星二男神终于告诉咱们送花花的方法了。 是什么？ 点头像就可以送。 哦，是吗？ 你可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那我就直接先试 星二男神。 我就试星二男神好了。 我也很好奇。 看一下星二男神是在，稍等， 好像送不了，这个声音显示的没有头像。 星二男神， 哇哇哇哇哇， 是这个吧？对不对？ 对。 然后我要点什么呢？ 啊，我们点开你的头像了，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艾特他吗？看一下。 艾特他不是。 不是啊，我觉得不是。但是我这个是活力982的官方的账号。 哦，是吧？那这应该可以算的，对吧？你研究一下吧。 我研究一下，我研究一下。 继续跟大家说狐狸这件事情。这个妈妈不是养了狐狸吗？我们聊一聊这个狐狸的故事，你会感兴趣吗？ 感兴趣。你说 怎么收养的这只狐狸，对不对？这被收养的狐狸呢，名字叫做贾斯帕，在出生之后呢，就被他的母亲遗弃掉了。然后收养他的这个35岁的小姐姐说，我的一个兽医护士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那儿有一只狐狸幼崽，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这只小狐狸呢，需要被人工喂养，所以说需要有个人来领养它。就给他打了电话，所以在这个过了几天，这一家人就从兽医诊所那儿收养了这只狐狸，把它带回了家。然后他一手养大了这只狐狸，而且你听这个描述就很像真的在养一个孩子。 是， 是怎么说的呢？在夜里，我每2个小时就起一次床，给他喂奶，就像给我的孩子喂奶一样。那另外呢，伴随着这只小狐狸的长大，这个家庭开始带着它和另外两只狗狗一起出去散步，说经常带着它们去散步，看上去被驯养了。但是这个狐狸似乎是可能味道有一点点大，然后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咬人的习惯，所以说很多人认为狐狸并不是适合养的家庭宠物。可是我想，因为兽医需要这么一个来接手的人，所以他们选择收养了这只狐狸，然后也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也很想问一问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养过最独特的宠物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上面写的是说，就是你去到让情缘主播在直播间为你送出小花，即使采花成功，然后每天采满5朵小花，可以兑换10000个花椒豆的奖。 哇哦！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不能够去送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情缘主播呀？ 什么是情缘主播啊？ 就是你看，就是情缘主播。所以我们好像不是情缘主播哎。 不是，什么叫情缘主播啊？ 应该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主播的类型啊，我觉得 是不是？ 啊，或者是被参加了就是这个活动的花椒指定的一些主播吧？ 我觉得是吧？ 嗯嗯。 所以我们送不了花花是吗？ 我已经 确定我们送不了花花了。 嗯 嗯。 我知道了，那个妮妮同学，我想问一下，说点到采花大道的活动平台，有猿人的名字后面会有这一个玫瑰花的标志，点一下就可以。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有缘人，我们可以是有缘人，只不过我们得看是不是跟我们有缘的那个人，我猜测。但是咱们先别研究了，好不好？ 好， 我真的受够了，余一水，你就研究了十分钟了，你要怎样啊？你要冲上热门是吗？ 我就是觉得大家来到房间，然后要花花，然后我们又不给花花，这件事情还是有点过分。 妮妮说得很清楚，她说情缘主播是系统配备的，哎。 OK。 就是我们也有可能是情缘主播，对吧？好了，来吧，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消息好了。 我跟你说，如果在平台上再送不了花的话，我就准备买花来直播间撒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够努力了。 好的。嗯。 就是当我聊小狐狸的时候，发现你在特别认真的研究画画，我的内心其实是崩溃和绝望的。 所以那只狐狸是怎么回事来着？ 没事，没有狐狸，你听错了，没有狐狸这件事情，嗯，对吧？ 嗯， 在这个时段呢，快速跟大家再次分享这个最后一条小消息啊，那就是，最近有一张图片公布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公布了一张，飞船捕捉到的木星的画面， 高级我 NASA 啊，高级啊， 高级 是不是？ 嗯， 是一个木星的北半球的风暴彩色增强图，嗯，它显示的这个场景呢是愤怒的蓝色风暴在静谧的太空当中翻浪肆虐，嗯，跟大家看一下图片，大家就会知道了。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下载到系统当中， 没爆炸了， 只能先用我的这个手机看啊，看一眼， 嗯 ，see 有没有一个？很像著名画家的画作的感觉， 嗯， 啊，就很像油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梵高画的星空，我觉得 有点像， 嗯， 现实版的那种星空。 对，然后从图片当中，你甚至可以看出来，这是逆时针旋转的一个风暴，而且深色的云层比最明亮的云层要深， 嗯， 而且在这些风暴的一些明亮的长臂当中，是他们的一个专业名词哈， 嗯， 可以看到比较小的云和乌云，其中还有一些在这幅图的右边投射出阴影。然后我之所以会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我对太空还挺感兴趣的。 还挺感兴趣的， 对吧？ 嗯， 我们昨天参加了一个感恩节的活动嘛，然后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开心， 然后就假装自己在切火鸡，然后就把那个照片照下来，然后就带着什么， 我真的在做火鸡 ，OK？ 我做了一下午 ，OK？ 认真的啦，重点在于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小的交换礼物的环节，有一个同学准备的礼物真的 so nice， 准备的是一个星空投影仪， 哇！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桌上把那个星空投影仪打开，然后投到天空上面去看太空的样子，所以我在想，偶尔可以跟大家播一两张这样的图片，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关注的太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太空。 你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比如说几个行星，我们有一个物理小老师还帮我们讲。 不是，我是说你交换礼物，你得的礼物是什么？ 一袋苹果。挺棒的，苹果很好吃， 很棒。嗯， 对，我准备的礼物你记得的对吧？咱俩一起买的，嗯， 对， 很可爱哦， 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充电器。那也不知道大家在昨天或者是前天有没有交换到什么样的礼物？ 嗯， 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一下。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微观世界的环节。Amy 马上就要来到直播间了，我们一起期待。 拜拜，一会儿见。 Such a classic tale. Current girlfriend, ex-girlfriend. I'm trying to be cool. Am I being paranoid? Am I seeing things? Am I just insecure? I want to believe it's just you and me.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at. 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对女性创业者非常感兴趣的珊珊， 同时自己也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 哎，对，马上就要创业了， 对吧， 对，主要现在还是个主持人吧， 感觉你马上就要奔赴一个火海 对，哎，要做好这个 英勇就义的感觉。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另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观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了。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美女嘉宾，珊珊介绍一下。好， 对，艾米是我的挺好的朋友，现在还没有到特别好的阶段，可能会越来越好吧。我知道她是因为在北京其实有很多女生的创业者，然后艾米做了一个联盟，做了一个组织，把他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帮他们去做自己的规划，帮他们去链接投资人，叫做 Girl Up 美女创业工厂，现在做得很好。她是这个 Girl Up 的创始人 CEO 艾米同学，欢迎你。 欢迎艾米。 艾米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ow Up 的 Amy。对，珊珊是我弟弟，因为他和我的弟弟一模一样的名字，我弟弟叫吴珊珊。 哦，真的吗？ 厉不厉害？头一次听说男生叫这个名字。 但是你弟弟也是女字旁的这个珊吗？ 对，他之前是后来他自己觉得太女了，改成木字旁的珊了。 我来猜一下，应该是你们家认为他应该是个女孩，所以提前起好了名，是吗？ 还真不是，可能起名字的时候太不负责任了。 敢取了是吧？ 哎，Amy同学，这真的有点太不负责。 所以我听到吴珊珊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对，因为 Amy 的中文名叫吴静嘛，我们俩都姓吴。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说这个你是你跟我弟弟重名，我说男妮，男生吗？男生跟我一个名字是不是怪怪的听起来啊？但是这是姐姐， 这是缘分哈。 对，我们现在姐弟相称。 好。 哎，其实说到女生创业，水水你会有些想法，或者有些觉得跟男生创业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说实话，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去强调一个女生在创业的时候说她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我觉得好像创业者都是创业者。然后有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好像女生比男生更喜欢去强调这一点，对不对，Amy？ 我觉得可能他会有不同的阶段吧。 嗯 嗯，其实这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你不觉得吗？ 哦，我觉得是了。 嗯， 对， 就这一点我是不否认的。 对，嗯，那他所对应的，因为是女生呢，她要承担的角色就不一样。 嗯 啊，类似于说，我们不仅要去当好妻子、当好妈妈、当好女儿，可能还要想去当一个职场人。 嗯， 就像我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女性创业人拿到了几十亿元的投资。 嗯， 她说不管她去参加什么样的论坛，都会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你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男生都没有。我觉得在一个论坛上应该很少问到男嘉宾说你怎么平衡家庭和生活吧？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和女生创业最大的不同。 嗯。我觉得就是她可能就交给她老公了吧。 也对，每个家庭不一样，细节就不太清楚了。 OK， 对， 所以你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还是落入俗套的先聊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你创业还是挺辛苦的。 女生创业其实不，就像刚才水水讲的，不管是男生创业还是女生创业，创业本身这个事情就挺辛苦的。 嗯， 对，你看今天咱们起那么早，我是昨天一直在加班。 嗯， 然后今天本来觉得哎呀周末了可以休息休息。 对， 答应了弟弟上节目。 对，答应弟弟上节目。所以就是本身这个事情就像水水说的，不分男生和女生，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是说你想变得不辛苦的话，可能我们希望是说这个社会能给予女生更多的包容和支持。我见过非常多的女性创业者因为平衡不了，类似于她和她老公的关系，她和她婆婆的关系，然后包括她和她女儿的关系，然后因为女生在和女生交流的时候，她不会带着那么多的面具，然后当面而泣。然后我当时听到他们的故事的话，因为我也是女生，所以也会深处感受。然后有的其实女性创业者离异的还蛮多的，这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对， 女强人通通还是很难去平衡这些关系，对吧？ 因为你的时间就是一块蛋糕，你分给工作的多一点，那你可能分给家庭和另外一半就会少一点。我见了一个女性创业也做得蛮优秀的，她上次给我剖了，是她是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剖了一张照片，是她女儿3岁了还几岁了具体忘了哈，画了一幅小插画，然后小插画上的话是一个女孩在哭泣。就她自己，她画的是她自己，她说妈妈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你了，然后我好伤心，然后就画得哭的。然后我看到之后我也觉得还蛮伤心的，因为他每天回家的时候他女儿都睡着了。然后他可能他女儿也早上要上幼儿园嘛，那他可能还没有起来。 但他爸爸也不需要陪吗？ 他爸爸肯定也需要陪，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水水那个意思，就是你是从家庭分工的角度来讲的。 对，我就觉得如果说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家庭可能你有一个人要更偏重家庭一些，对吧？那如果是女性创业者，如果是 但是男生会觉得 对呀， 对，这就是矛盾的出发点。然后婆婆可能就会跳出来说男生你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观念会起作用。即使他的儿子觉得在家里没有事情做，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去做一个家庭主妇。他觉得这个社会还是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吧。 我知道水水那个意思，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比如说像日本有些家庭是女生会比较强，女生可能事业做得好，她赚的钱比较多，然后所以说男生选择去做那个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带孩子煮孩子带饭。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在中国像女性创业者或者是比较明目张胆的女强人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啊，一群人他们还没有去跟老公商量好那个模式，比如说我工作你就不工作了，通常情况下是两个人都工作的啊。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工作的，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来说的话，大家找工作的思路来说就是一方工作养另外两个人，就一家三口的这种模式，其实实际上是在越来越少的。 对， 就是很多女生，就昨天我们一起去看展览的那个女生朋友，她其实实际上 谁啊？ 就是谢尚进他们家 啊 ，OK 的贤内助。然后我昨天和他聊到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特别担心一个女生，就是如果你带孩子，你不工作以后，就马上就脱离社会。 对。 然后你一脱离社会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的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 这几乎是必然的。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必须要工作， 嗯， 他说如果是你想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或者是更加就让自己更加满意的人，那你就必须得辛苦的， 嗯， 那你就是要平衡带孩子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创业上来讲的话，创业对于你的整个的时间的占有实在是太多了， 嗯， 所以你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剩余的东西去分享给你的家人， 嗯， 因为大家创业可能是希望有结果的， 嗯 啊，不管是这个结果是好与坏，但是我们希望是有结果的， 嗯， 我们那结果的话就是意味着是说你要做一个事情 all in， 嗯 啊，有可能今天创业不管不仅它是辛苦，那也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 嗯， 也有可能 all in 还不一定有结果， 嗯， 所以是说其实选择去做创业这条路的女孩，那她其实内心是已经做好这些准备，或者她内心其实比普通的女孩更坚强， 嗯， 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嗯， 哎，你是怎么一直坚持的呀？ Girl Up 做了好多年了，对不对？ 我 做 3年。 三年了， 嗯，对对， 哦，然后发展呢我印象中好像很好，我看到你新出了一本书嘛，叫做这个所有开挂的姑娘都曾努力到亮相，然后里面也 谢谢珊珊买我的书， 亲手买的，然后还里面也介绍了就是 Girl Up 这个专注于做女性创投的品牌这些年的一些成绩，比如说现在是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中国排名第一的女性创业社群， 嗯， 也是第一个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女性社群啊，重新定义了她经济还有中国女性创业者啊，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艾米也很有想法，可是3年我觉得挺长的， 嗯，对，3年 你会一直是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吗？ 我倒不觉得3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嗯，其实我也不觉得它就3年了，嗯，就是一转眼感觉就过去了，嗯，包括我有的时候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和 lucky， 然后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性格上的一个体验，一个体现。我觉得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或者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我可以为之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个事情，我也特别喜欢 Girl Up。 嗯， 我也天天的去安抚我的同事、小伙伴，以及是说我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会跟他们说，虽然我很辛苦，然后虽然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嗯， 因为3年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其实时间是不长的， 对 对，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也希望得到他们的鼓励，因为我觉得我想把它做成一辈子的事业， 嗯 嗯，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在美国，然后也有了 Go Up 拿到了 APO 的牌照，这个牌照非常难拿， 嗯， 那包括我自己也在美国有房产，说不定有一天假设说去到了美国去生活， 嗯， 那我也希望可以把 Go Up 带到国外，带到美国，包括我们在英国，在悉尼，现在也都有我们的城市合伙人， 嗯 嗯，所以其实在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坦白说真的不觉得辛苦， 嗯， 而且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嗯，就是我可能不得不接受的是它和我的生活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嗯， 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 嗯 嗯， 所有的创业者好像都是这样， 是不是听厉不厉害， 嗯， 我在美国也有房产，听到没有？有没有扎一下心，稍微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换一个话题，其实我想问一问 Amy， 就是比如说是 Girl Up 这样的一个社群， 嗯， 你们分享的最核心的这种价值观是什么呀？ 嗯嗯，我们分享的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说，我们通过每个女孩可以通过创业更好的去实现她的财富自由和精神自由， 嗯 啊， 嗯 okay. 而不是说就是成为男人或者是权力的依附品， 嗯 啊，我觉得还是其实和你们刚才分享的女孩的故事包括讲的都是相通的，我们希望女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加的独立呀，啊，自信呀，啊，富有啊， 嗯 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开一点点哈，就是女生的这个财富自由和精神自由的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应该情况下，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想精神自由、精神独立的话，首先还是要实现财富独立和财富自由的，对吧？嗯，但是就是女生好像还是天生有那个，哪怕你财富自由、财富独立了，精神上可能也并不见得会独立，对吧？她好像还是会有这个依赖的倾向，然后 对， 反正就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我看艾米的这本书里是讲了其实很多个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嗯， 我看了之后都觉得哇，就这些姑娘怎么都能这么厉害呢？ 嗯， 而且我是有一个感受，就是我是可能是我长大了还是怎么样，我是这几年突然发现，就是市面上多了好多好优秀的姑娘。就是我不知道艾米有没有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会有些自己的观点，是这个时代造就了她们吗？还是说我们刚刚好成长在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女生自我发展的一个前景和大环境下？ 我觉得都有吧。一个是说女生觉醒，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做 GUP 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就谋事者先谋事。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在做 GUP， 我可能会比你更加有深刻的体会。女生优秀女生太多了，所以这也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我像打了鸡血一样。像我身边95年的、96年的、00后都开始创业，而且很多都做得不错。不像市面上看到说死亡率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而且很多都拿了一流机构的投资。他们的团队可能从10个人、20人到100人的这样蜕变，因为我也陪伴和看到他们的成长。那他们这种力量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刺激，或者是说也是一种加持。我觉得，哎，我们应该更好。那第二种的话，就像你讲的，我觉得整个时代也给女性创业者创造了现在最好的时代。所以现在马上要5G 了。那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直播，整个的直播平台包括天猫，它也给很多的女性的这种做淘宝类的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平台。所以现在是一个基础设备搭建非常好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女性创业者她在从事着自媒体的创业。你看今天的今日头条和百度都已经公开要拿那么多钱去支持这种自媒体创业者。那包括现在因为有了这么什么火山小视频呀，有了就像映客呀等等这种视频类的或者说直播类的，那也使得女生可能真的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口才，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一年几百万乃至更多的这种收益。那包括是说就像网红类的，就像张大奕呀、雪梨呀，他们真的可以打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女生最好的时代，就她们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抒发自己的情感，然后可以满世界去拍片，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些的话就是去放在她的淘宝店里去影响更多女孩，那从而达到一年几个亿乃至更多的这种收入。其实她们一个人都顶替了一家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对女生来讲的话，基础设施也是。 在给我画大饼。 没有，这些都是你对，就是因为这些事实，包括你也清楚，都是一些真实的存在。 对，当然了。 那我们稍微冷静一下，好不好？ 一会儿水水去创业了，是吗？ 冷静一下，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来自 Coldplay Magic。 Dream tonight, thinking of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since you walked out my life again. Yeah, so I strike a pose and tilt my chin and hold the light to suit my skin. Your favorite t-shirt on again. Counting eyes, counting lies, 3, 2, 1.Black and white with a depressing quote on my life so that you see what I'm going through. Yeah, and this is desperation at its best, a conversation to be left, but all my pride was burned by you. Counting days, counting takes, 3, 2, 1. 欢迎回来，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Girl Up 的创始人，非常厉害的女性创业者 Am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Hello 对， 然后我们其实一直在听 Amy 说到这个她身边的优秀女生的案例， 对， 听的就是真的很 有种心潮澎湃 的感觉。 对， 感觉说好像我也可以这样，我也可以 心潮逐浪高，现在一会儿我们就一起走吧。 一起创业去， 你可以吗？我可以。 这个怎么着呢？加油努力。感觉是吗？ 但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我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女生好像有的时候你们对于人生幸不幸福的评价标准，是不是和男生真的是有那种天然的一种区别？ 哎，我还真的听说过，其实不是我听说过哈，就是因为我不仅是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就是我的那些员工，他见了非常多的。就是女性创业者或者想创业的女生，就是我曾经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对，包括是不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是幸福的？其实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从他们见完这个 A B C D 的那个创业者，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很兴奋，然后他们会跑过来说，今天这个是人生赢家哎，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 对不对？ 他说：“ 现在我们来聊吧，就人生赢家的第一条是什么？他们一般会说， 他们会觉得人生赢家的是要有一个家庭，有一个爱他的老公，有孩子，然后这个是基础，所以这是还是传统的中国的很多女孩的一些思想，但是我们这里也有非常多那个单身的，或者是说爸爸很有钱的什么，但是我从来 never 没有听到他们说这是人生赢家。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又创业了，又有孩子，又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在支持她，所以他们觉得是人生赢家。 所以如果一个女孩单身，然后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创业还行，然后有空特别喜欢旅行，然后也写书什么的。这也不能叫人生赢家。 可能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的话，有可能，反正我没有听到我的小伙伴这样去评价他。但是我觉得这是别人的评价和自己的话，那是两码事儿了哈。可能就是还是对传统的观念会觉得他不完美。 那你自己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女生都是单身的，而且有的还想一辈子去单身，因为她们非常的享受自己独处的这样的感觉，而且也觉得感情啊婚姻啊是一个缘分来的。就像我也特有的时候特别好心，我说我也认识非常多优秀的男生，我可以帮你介绍啊，但是反倒都被拒绝的，都说 不想。 对对对，他 I'm happy 对，他也就像刚才雪雪讲的，他们会一个人去旅行，而且这些女生有超级优秀，口语啊英语也非常好，也都受过国外的良好的教育，而且还会有的还会写诗，还会写毛笔字，有的还会开飞机。我觉得就是我天天接触这么多优秀女孩，我也觉得这个时代变得就是男生和女生就是完全是对等的了，在商业社会上以及是说在优秀的程度上。 因为我觉得刚刚 Amy 讲的那个话题我很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就是伦敦参加过一个节目，然后当时马云是嘉宾嘛。然后呢，其实我问他的那个问题就是跟那个就是性别意识有关系，因为就是有一个演讲者就一直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演讲者就是在说我读了博士，在创业，我创业第一次失败了。 演讲者是男人， 演讲者是女生 啊，女生。OK， 就是他提问题的时候 啊，明白了，明白了。 他在给另外一个嘉宾提问题，然后马云刚好坐在台下，然后当时我可能就余光就瞄到了一下，瞄到了一下马云爸爸，然后我就看到、 没事瞄爸爸。 这个女生就在讲到说自己读博士啊、创业啊什么的时候，马云其实一直都在摇头嘛。然后后来的时候， 真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后来就讲到说，她好像后来就是嫁了人，然后她后来发现，她说她一切都听她老公的。然后马云就点了一下头，然后后来我就问了她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正好发现 下意识的举动， 对， 内心的一些认可是。 然后我就说，我就觉得她可能是在表面上很推崇女性，就是比如说 独立，对， 但实际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当场就发表了一个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很有意思。马云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的聪明是不一样的。男人呢是让别人觉得他懂而聪明，就比如说他就说，哎呀，我又懂篮球，然后我又懂经济，我对很多事情都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呢他觉得说女人的聪明和智慧呢是一种让男人觉得他什么都不懂。 凭什么要让男人觉得他懂或者是不懂啊？ 觉得说他就说明明我会这个，他说，哎呀，老公我不会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然后明明他会那个，他说，哎呀，不会你帮我处理一下那个。 知道了，要找马云融资的话就是求求你了，给我融资吧。是吗？就不懂，问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的女 女生真的是老婆那样子的哈、 哦，对吧？嗯，我当时就在觉得说，中国 对，就像你和珊珊的话，你们俩是搭 partner 是搭档，那珊珊天天跟我说，哎，雪雪这个稿子我不会写，这句话我不会说， 我经常 跟你哼唧，那你觉得呢？那你要这样的 partner 干嘛？但是如果是说你要找一个老婆，你会觉得哇， 有成就感， 对，好有成就感、嗯。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什么都是。交换的， 对， 就比如说你能够交换到撒娇，可以他帮你做这件事，那你就要做别的事儿。 对，这是成年人的社会， 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要求到他给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要做另外的一件事情来弥补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在想说，女性创业者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面对的其实人生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因为你可能就是选择了创业以后，你就要拿其他的当做筹码来换。嗯，然后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想，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本质上是被社会需求这样做的。而女性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经常会被认为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你们跳轴，然后跳到轴的这一段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有点辛苦。 就是从原始社会来看，我们不是出去打猎的，我们是去在家里采果子，是吧？ 对。 但其实有一个阶段也是非常非常需要女性出去摘果子嘛，因为那个时候男性又没有工具，然后也不够健壮，然后经常就被猛兽给吃了。是吧？ 我觉得马爸爸那段话我比较不喜欢的是一句，如果属实引述的比较接近于他的原话的话，我比较不喜欢的是那个，女人的聪明在于让男人觉得你不懂，就是我为什么要让男人觉得我懂或者是不懂， 但其实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OK 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时段咱们不如以 所以就是从这句话的话也能体现出来，其实马可能 爸爸、 马爸爸他就是一个男权主义者。 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 对， 因为我听完他这个就是讲话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一个男权主义者的就是这个世界观的建构，对吧？就他认为女性要通过一种无知或者是一种比较弱一点的形象，然后来就是 来获取什么呢 之间的关系，即使他们的内心是强大的独立的，但他们也不要表现出来，对吧？ 我陷入了沉思。 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女生要有自己的那个方式和方法。艾米的书里，李开复老师给做了一个序嘛，他首先说女生这个创业者或女生的高管很有用，在很多公司里面有一个调查显示，有女性高管的团队，这个公司的投资回报率要高53%，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然后他给了一段话说，就是跟女性创业者做自己，并不一定是要做女汉子，从来没有想说像男人一样去做事情，他就想不要去一味的模仿男人，要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里，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女人擅长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女人擅长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如果你最擅长的就是撒娇，那你就撒娇，如果你最擅长的不是撒娇，不要东施效颦嘛。 但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可能吧。 okay, 我可以吃兔兔哦。 我们让 Amy 再沉思一小下好吗？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时段，依然是 Amy 和大家分享她的 Girl Up 的故事。

你真的要营造出一种这两个都不是专业主持人的感觉，对吧？马上要创业了，和你本身是做出版的，你本身不是做主持人的吗？ 我是专业的主持人，但是就像 Amy 说的，我们现在不就是应该是个八爪鱼的感觉，就是要同时要做 斜杠男是吧？斜杠青年是吧、 对不对？是要做很多事情吗？这个时候怎么能犹豫？ 开心就好了。 对，开心 就好。因为艾米是属于 all in 的性格，他是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这种。 对， 你是文艺青年啦，文艺青年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对， 我觉得文艺青年就是穷吧。 也还可以，精神富足。 OK， 所以其实特别想问问，就是艾米在这本书的题目当中，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留下印象。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就是选的还挺好的，一个是开挂，一个是踉跄嘛。那其实我觉得 你真的是盖出版物的，真的，因为名字当时他们就是起了好多个名字，后来据说找了一个出版行业的这个写畅销书的大鳄，就是那个人只要是起的名字都可以畅销，然后这样子的，所以请他起的名字， 就看到了关键词是吧？你为什么对开挂和踉跄感兴趣？ 我其实当时就想知道这个女孩是有多开挂， 很开挂，这里面的每个女孩都开挂到爆。 对啊，然后是有多踉跄，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拉出了两个极端嘛。 对。 然后你觉得自己是在，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个一瞬间，就说，哎，好像突然懂 了，是吗？ 突然开挂了。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就？ 我说实话哈，我觉得我也就是，no， 我觉得我好像突然明白一些道理的话，就是从去年左右开始。真的，然后包括是说我去立的公司，我去做公司，所以我总觉得我很幸运，然后其实在 USGARP 现在三年，差不多三年，那我觉得我在前两年的时间，因为我原来不是这个行业的，我不是做金融的，我也不了解投行，我也不了解商业，我觉得前两年就像苍蝇一样乱撞。我真的觉得我从去年才开始慢慢感知到， 就是摸到门路了。 对，那种感知，才能觉得 Grab 这个公司它和我的自己的身体息息相关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融为一体了的那种感觉，身心合一了的感觉，就是瞬间通了， 就感觉生活不是被摧毁了，而是被占领的感觉。然后其实你也是去占领了生活，对吧？ 就是太不一样了，就是创业也是一门大学问，就是你要去，除了我刚才讲的那是外在的那个行业逼迫你，是说要去成为这个行业的就是你要很了解这个行业，你才可以影响。就像你看到那本书一样，我们那里有那么多的女孩，你的很多的思想，包括你的很多的观点，你的很多价值观，要跑在他们之前，你才可以去影响别人。 对， 否则别人为什么听你的？否则别人为什么要来参加 GARP 的活动？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和大家的时间那么宝贵？否则我为什么要和你保持那么紧密的关系？ 说实话，我是认真的，就我觉得好像一两年前我参加过 GARP 活动，然后前段时间也参加过一次，我觉得质量还是有在稳中有升的，这点我特别特别的欣喜，就会让我充满着期待，对这个组织就很想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多参加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叫算，因为它是一个女性社群，因为 Amy 也没有做会员制，她是一个分享精神很足的人。如果你需要，她也会把她的资源对接给你，她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对，如果你加入 Girl Up 的话， 我现在就加入 Girl Up， 好不好？加油，我们姐妹一起。 我跟你说，领导会那个 逗你玩。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这个里面有十几个，十六个是吗？ 对， 你让我把它问完。就比如说，你开挂是在就是大概是去年左右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踉跄就是大概是有多踉跄？ 其实就像那书本上还有一句小话，是我忘了一句话怎么说了，就是说你只有足够努力，才可以让别人看起来毫不费力。就像珊珊有的时候老开玩笑说，艾米啊，你为什么每次开到就是开起来还买修饰过后的？ 哎，这个问题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比如说你是怎么逛街的，怎么购物的，而怎么能保持在这么繁忙的工作背后还能让自己有个光鲜亮丽的外表？ 别人眼里你幸运的毫不费力，光芒背后我们却拼尽全力，对吧？ 对，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愿意让别人看到的，那是你想去表现出来的。我们有多少次在背后哭泣，有多少次可能也会遇到公司可能公司破产，然后或者是说 员工突然离你而去，有这不仅是我、那个女性创业者，我觉得在商业社会中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没有找好你的商业模式，你的融资没有到位，那可能有面临着下一次就发不了工资。但这些事情的话，那你怎么去扛的？但是我觉得男生和女生有一这点不一样，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女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的外在表现一定要看起来很漂亮。其实我觉得我讲的漂亮并不是说外表上的漂亮，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有这样子的 能力。珊珊好好听一下 好 吧， 是吧， 好好的听一下。 我其实除了上咱们节目的时候我都还行因为咱们节目太早了你知道吗，又是冬天，实在是不想洗脸。 Amy 你听一听 啊，没有洗脸啊，我今天还挺尊重你们，我洗了个脸 你因为你来所以我中间出去洗了个脸啊 天哪 对，就所以可能背后真的要付出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够不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才有可能看起来还挺轻松的。 因为这个社会的话，如果是一个女生她很邋遢，男生会说哎你看那女生那个怎么那么邋遢怎么样，他会说一些就很直接的说。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男生很邋遢的话或者怎样的话，对对对，会觉得哎呀 他很努力，对 他很努力，然后完了之后你看人多辛苦，大佬哈你看都得必须要有点肚子，必须要怎样怎样，就是还是这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讲哈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和女生这个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对这两个性别不同所抱有的期待不一样吧。 而且其实如果女孩光鲜亮丽，她工作又很忙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有能力 handle 好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你的自律或者是你自我管理的能力，也是一种你的能力的体现，对吧？ 你知道吗，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有一种情况下可能是因为女性太过于去避免脆弱这个特质在外表上的展现了，因为女人就是可能会天生的觉得说自己可能要比男人更脆弱，或者是更情绪化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啊，很多女孩就是说她强掩住那种脆弱的就是情绪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必要，我觉得女生其实也可以就是放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必要总是看起来很好。我觉得女生 很，我不觉得， 我觉得女生很容易就什么事都要保持、 这个、这个就是看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了。那如果是说你再去和别人谈商业，刚才讲珊珊讲的话，见到马云一个哭爸爸请你投我吧，我太不容易了。 商业肯定是我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因为 而且其实是这样的，是咱们现在想的是个人的角度，我也同意如果是一个女孩自己的话没有必要一直坚强着， 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 CEO 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员工会看到你，就是你会影响他的状态，所以你只能表现出你是很自如的，你是很自信的，你是有引领性的，你可以引导他，这是不一样的身份给你的一种不同的思维，对吧？如果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我觉得就 OK、 对对，想哭哭，想笑笑，想干嘛干嘛， 对 啊，还能遇到爱是吧？跟爸爸好好聊一聊融资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对刚才艾米分享的一点很感兴趣，就是他说，你要足够的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思维要足够的领先，才可以去影响这些创业的女孩。你是怎么保持这种领先性的呢？你是需要一直在持续学习吗？你是什么的机制？ 我觉得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其实这点的话也是我在了非常多的女性创业者身上看到的潜质，我反而觉得这个潜质很多时候是高于男性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就像林小仙儿，你都不知道她从三年之前她也是一个投资都不认识，都不知道什么是商业。 林小仙是做那个小仙炖燕窝的创始人，然后她天使是俞敏洪投的， 对，俞敏洪生意泰都是我们帮他们，她的每一笔投资也都是我们帮他们去融资的，我们自己也投了一点。对，就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哈。那回顾到我自己身上也一样，我从你也知道我也不是做投资这个行业的，我也一个投资也都不认识，更别说一个大佬了。但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可以和非常多优秀的不管是大佬还是说投资成为朋友，包括是说我能包括现在很多人问我是说他们都天天问我说哎你是从哪个投行出来的吗？或者是说读的是金融行业吗？其实这背后的话都是刚才水水讲的，那有多少个煽情一点的话，有多少个日夜的话，我就基本上都不睡觉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孩，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不懂。 你都自己做了这个事情，你能不懂吗？ 嗯， 那最好的学习方法的话就是自己学，就捏着鼻子学。 就像现在可能自己长大了哈，我们去会去看一些国际新闻和国际和国内新闻，然后去通过一些社会的这种政策呀，然后再去反思自己的企业，原来谁观察这些呀，我觉得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嗯， 但是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和中国的经济啊，就说大一点，有时候会和中国的经济啊，包括是说它的政策的走向其实是有关系的。 嗯， 那这些都是要捏着鼻子，然后让自己去看，包括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嗯， 那这是我自己去学习的方法。 嗯， 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不太建议是说要去和很多人聊天，因为很多人聊天他会告诉你的是他想告诉你的。那你如果是说我选择去和别人聊天的话，去学习的话，那肯定要是以我为出发点。 嗯， 类似于说我今天就想知道投资的观点是什么，或投资理念是什么，我会带着我的问题， 嗯， 然后去让他们去做解答。 嗯， 而不是说我说哎呀我今天就是来拜访你的，我是来学习的。 嗯， 其实学不了什么的。 嗯， 都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哎，如果这个跟好多人聊天，的确可能会有点混乱，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思路都完全不一样。 嗯， 你跟一个人讲我今天是这样想的，他会说不对啊，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好，你根据他的结果修正一下，你再去拿跟另外一个人聊，他也会说这样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就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去独立的思考的，对吧？ 对 啊。但是好像就有这种沟通的过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艾米为什么会说捏着鼻子学习呢？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时候的感受吗？ 是因为女孩嘛，其实我也有非常多女孩身上的通病，类似于大家都喜欢漂漂亮亮的，喜欢时尚， 嗯， 那喜欢小而美，喜欢鲜花，喜欢什么，就是一切唯美的东西。嗯，那这些唯美的东西其实和商业是对冲的。因为商业的很多东西的话它是很枯燥的。包括它那些专业术语是更枯燥的。包括那些还有关于数学上的东西，那可能是更枯燥的。我天生是对方向对数字简直就是一点点感觉都没有的，其实很多女孩都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 对，但是既然那你选择了这个行业的话，那就要 我找得到北国吗？ 你对数字还挺敏感的呀。 哦，数字还行， 就对 money 挺敏感的是吗？ money 但是这样捏鼻子是这 样。闻闻金钱的味道。 对对，以后就得这样捏鼻子。对，就是强迫自己，然后去接受，以及是说把不属于自己原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因为这是你选择的好与坏，你都要去承受和面对的。 我决定我要追刀马云爸爸，你知道吗？就是其实 在追问他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 想问一下水，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追刀，你追马云爸爸能收得到吗？ 管他收不收得到，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想问他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当时我想问他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叫《赢在中国》，是吧？还是叫一个什么？就是 王 丽芬 做的。 然后呢，第二季的冠军好像叫谢丽，对不对？他好像是有开了一个火锅店。 我还没有看那个。 然后当时那个谢丽正在就得了冠军以后，不是就是各位大佬祭言吗？然后我就特别清楚记得马云跟谢丽说的那一句，就是建议。马云就说谢丽，你现在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女人。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这句话就是讲的，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作为每一个人。肯定理解都不一样。 对吧 肯定都不一样，因为女人这个定义本来就是很不一样的。 是 然后当时就在我看来 sex lady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能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啊，我可能觉得他讲的女人的感觉是说让谢丽不要就让这个冠军不要忘记自己可以去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也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拒绝别人的帮助，然后也不要去树立一个太过于强大的形象，而忘记自己可以以一个女性的形象柔软的去这个世界相处。 对，包括是说， 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比如说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哎，你现在是一个冠军了，然后你很成功了，然后在这个阶段，你肯定是一个赢家，然后他告诉你说，别忘了你是一个女人，你觉得他指的是什么？ 我会跟他继续聊，跟他撒娇，让他给我投下一轮。对不对？不投就算了，不投叨叨啥？ 对对，如果是我的话，他 形象是你的不 OK 哦。 哎，不是，他提醒我，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意思就是反射他的价值观是他需要一个女性更加柔和的嘛。嗯、你会知道以后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要柔和一些，然后可能也会有些提醒吧，就是是不是太强硬了，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自己内心舒不舒服、爽不爽的问题。嗯、有的人可能这样就是爽嘛。嗯，不知道艾米怎么想。 对， 我觉得他问不到我这个问题。 那因为你看起来很柔美， 对，我看起来就是小女孩。然后而且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去同意刚才水水包括马伊爸爸去提醒那个女生的那些观点。那有可能他真的是觉得是说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女人。其实就像李开复说的，你要去做自己，而不是说去做女汉子，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只是披着女人外壳的男人。你要懂得去利用女人你身上所具备的这个老天爷给你的这种柔美和柔性，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吧。就像刚才水水另外解读的，你要去懂得去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要去怎样吧。 哎，实际上如果是马爸爸直接跟我说的话，我也会很怂啊。 是吧？ 我是一个挺爱撒娇的人，我觉得 你超爱的。 对，因为我不爱干活嘛。 甩锅侠， 你太可爱了， 温柔的把锅甩出去。其实节目的时间剩的不是特别多了，我还是挺想问问 Amy， 就比如说在你整个的这样的创业经历过程当中，你肯定已经分享过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了，有没有那种就是你除了创业或者是就是关于女性怎么提高自己之外的一些话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可能想分享的是资源这一块吧。因为女生天生可能爱撒娇，然后天生她的优势是在于她的 marketing 和 BD 的能力。 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 BD 指的是 就是商务拓展。 OK， 好。 对，所以女生的话，你会看到她有很多女生，她特别喜欢去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啊、party 啊，她会觉得她指望着她是一个女生，噔噔跑到马云面前说：“哎，马爸爸，我是什么什么。”她会觉得马云应该会留下她的 card， 或者是说留下的联系方式，或者这人不是马云，是某个上市公司老板，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对，就是很多女生，其实我在观察她们，其实她们的忙碌在我看来是无效的。所以我想告诉女人的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是资源。你一定还是回归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你一定先让自己强，这些资源才是你的。你一定先要找到你自己想去，不管是说想去做事情，或者是说想去创业的方向，这些资源才可以为你而去拽动。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资源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包括一些人脉也是一个伪命题。有一句很鸡汤的话嘛，你如果自己不优秀的话，认识谁都没有用。其实好像如果自己足够优秀的话，认识人没有那么难的。我觉得在这个社会，我觉得链接还是挺容易建立的，哪怕你找一个特别会链接的合伙人呢。但是一定要有自己那个。那天有一次我听一个人分享说要做 T 字型的人才，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面要广一些，但是一定要有那个中间自己特别精深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要找到这个精深的领域吧，然后剩下的再去。 不是流行说要做十字型的人才 怎么着？怎么冒出头来的呢？怎么冒出头的？ 就是你要冒出头来啊！就是有一个 cross， 还要有。 对，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话，特别是她女生的话，特别容易去浪费自己这一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因为她们更加喜欢收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觉得就可以去换取资源。但是如果你自己一无所成的话，就是你能去杠杆资源的这种杠杆，可能也会变得特别少。如果你不优秀的话，你认识他们可能就，那天我开玩笑我说你认识习大大，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他去交换的。你可能说哎呀，我回家买不到一个火车票，难道你让他买火车票吗？就是是举这样的一个极端例子。只有你足够强大，你去和这些资源所 match 度的杠杆才会加大。 其实最后我想问一问 Amy， 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期是什么呢？会有明确的吗？还是说你会有一个比自己的职业发展可能更大的一个想法？ 可能会比较，其实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我活得比较清楚的原因吧。其实不是在很功对功的在说这句话哈，我觉得 grow up 是我的梦想。 其实我今天的梦想呢，可能不再像前三年一样，我把它抓得紧紧的。我希望这个梦想它就是我的生活的附属品。就是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的话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它是我去和这个社会和这些优秀的人链接的一个窗口。它不会去左右我的经济和生活。它是我的一个兴趣使然。让我变得更加轻松的可以去驾驭这辆车。这是我去想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它就是我的 work， 就是我的怎样。 哎，你觉得人生的终极梦想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声说出来的吗？是需要跟别人分享的吗？还是说自己知道就好了？ 就是看这个梦想是什么了。如果你这个梦想是需要很多人给你加持，就像一堆火一样，它需要往里不就是不停的去放柴花的，放 众人 柴火， 火焰高。 我普通话太差了，对， 挺好的，中文挺好的啊。 对，然后就是这就是，那你可能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喧嚣和嘈杂的世界。有可能你大声说出来，别人还听不懂和听不见。因为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角度不一样。对，如果是说你是一个做技术的，或者是说你想用另外一个方面去改变世界或改变社会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个需要你安静的去做专业的行业。所以行业和行业不一样吧。 你的呢？你的是属于，你觉得 我的是需要说出来的。我的是需要说出来，而且有可能我还要不停的去说。我要把这个女生，我希望你可以自己独立，活得更洒脱，就像我们的 slogan 叫做骄傲而美丽。那我需就是要不停的告诉大家，以及是说不停的教给你方法。这不是一个虚的口号，那你怎么样可以去达到你去活的这种人生的状态。 哎，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圆桌派，然后其中马家辉分享了他和他太太相处的经历。就我们今天一直也在聊，就是女生要觉醒，要创业，然后要工作，要保持独立的自我。然后他就分享了说他太太是坚持不工作的类型。然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然后也进行过这样的沟通，他就跟他太太说，你如果不工作的话，咱俩就会渐行渐远，以后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他太太说，我就是不要工作，说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台湾人，然后我的受的教育背景都是在台湾，然后在香港已经有很多好的作家啦，等等等等。然后他说但是他太太就最后维持一种不工作的状态，可是他会读很多书，然后看很多电影，一直在跟马家辉分享。然后马家辉说虽然我在精力精神上或者是财力上去供养了我的太太，但实际上在丰富程度上，在精神世界上，是我的太太一直在供养我。其实我也想说，我们今天好像聊了很多女生一定要努力的这样的话题，但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确适合不同的人。 对， 如果有的人我就是不想出来去拼去闯，我专注家庭，专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对吗？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女性的话题有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脱离两性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对立面。我觉得其实让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能够看到 Amy 和 Amy 一起的这些女性创业者，能够更多的不把男人放在嘴上，而是把工作或者是把更大的世界放在嘴上。因为我觉得女人是一个对立起男人的一个就是对立的概念嘛。但如果是总是对立男人的话，其实女人永远都逃不开女人的这个身份。 对， 但如果离开了男人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可能你把它放到更大的海洋里面，它可能出来的是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可是还是需要爱情的滋养，是不是？ 说得太好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老开玩笑说一句话，是叫做每多一个独立的女人，就多一个自由的男人。 那要 是这样， 是不是水水？ 就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好的，谢谢 Amy 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和你分享关于 Grow Up 的 这本书，大家可以去尝试买一下，叫所有开挂的姑娘都曾努力到亮相。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搜索 Grow Up， 特别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女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好了，今天的微微一笑就到这里，然后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生。